106元，宽带手机电视全家用，百兆公宽带，10GB 大流量，装机满赔，网速满赔，还送100元购物券。选择联通，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通信服务合作伙伴。 来关注路况，东部通惠河北路京通快速，西部莲花池东路富石路以上路段车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 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周华健，流浪的终点。 翻山越 新歌二号，萨顶顶，左手指月。 左手指着月，右手指风雪。 新歌三号，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乐队，爱的路。新歌四号，满江记。新歌五号，叮当，一样的月光。新歌六号，李玖哲，还会记得我吗？ Will you remember me? 而爱总是说的来不及。 新歌七号，段林希，最好的时光。 不是最好的时光，里面有你们在。 新歌八号，王源，因为遇见你，2018版。新歌九号，李玮，汪小敏，红尘年。新歌十号，苏维，你还爱不爱我？ 你还爱不爱我？爱不爱我？哪里出了错？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2个小时我陪着大家一起来度过中国歌曲排行榜，欢迎大家的光临，我是你的 DJ 麒麟啊。本周 Top 40我们看到的是宋茜《屋顶着火》空头冠军，这是他在2018年即将发行首张专辑 Victoria 首支派台打榜的单曲啊。那么此前宋茜推出多首单曲，2年前她借着主演电影《我的新野蛮女友》的契机，翻唱了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 I Believe， 这是她的首支 OST 啊。我们来听一下宋茜 I Believe。 I Believe， 当我孤单的时候，你答应一定也会来找我。话总说不出口，心却早已被你填满了感动。可能又是我任性不懂温柔，遇见你之后才发现我原来也有笑容。我们在相信。 第一首歌是宋茜的 I Believe， 这个 vocal 呢跟本周 Top 40的 Number One 呢屋顶着火啊，有着特别不一样的感觉啊。八十年代出道的资深歌手当中，出道年龄迈向30+30+，并且保持一定的发片量是非常非常难的啊！但这几年，张信哲宛若新生。2016年推出翻唱专辑《歌时代》，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岁月轻狂》就是收录在其中的。去年推出原创专辑《拥恒》，紧接着在2018年开春推出单曲《不在》，本周新歌进榜排在 Top 40第三的位置。成绩相当的生猛哈，榜上歌歌手的翻唱啊。下面这首歌是来自莫文蔚啊，他的新的专辑《手持派台》打榜单曲《慢慢喜欢你》本周排在第四。我记得莫文蔚在2009年推出一张翻唱专辑叫《回味》，史无前例的获得了中国榜当年年度最佳专辑，

第27位莫文蔚如初之光 Let There Be Light。 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每次微笑都是一次力量。 第26位宋秉阳错雪， 这是春来又下雪，有种错觉回到那年的冬天。 第25位蔡健雅贪图， 我贪图能爱的明星可。 第24位刘惜君菩提记。 爱中间边缘最好是成全。 第23位金池怕了， 还是怕等待，怕了孤独，怕了不在乎。 第22位彭佳慧爱时光， 爱时光盼是沙，就算满身都是沙。 第21位陶喆 Mars Baby。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中歌榜，好歌不间断，你爱听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每晚7点到9点，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听听江南三月烟雨愁，听听人间四月锦似天，听听鸟雀呼晴五月花，歌如春潮，曲似花海。每天一首春天的主打歌，千千阙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叫醒你的耳朵，凌晨1点到2点重播。余云主持，千千阙歌，唱尽春日好梦酣。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夜间本市天气以晴为主，明天白天天上的云会逐渐增多，光照有所减弱，气温略有回落。好在明天扩散条件不会明显下降，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尚可适宜进行户外活动，只是春季花粉容易让人过敏，有过敏史的朋友要注意防护。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3月28号，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第3届国际微电影展映盛典在海口举办。本届微电影盛典共有来自90个国家7300多部作品参加展映活动。经过专家的3轮遴选，最终将评选出微电影优秀作品、纪录片优秀作品、网络电影优秀作品、动漫优秀作品、VR 优秀作品、国际优秀作品和优秀组织单位奖。微电影迷人荣获金鸡百花电影节优秀微电影奖。影片由著名制作人王迪和导演陆长河精心制作， 讲的是一个天津泥人老工匠坚守中国传统手艺，在手艺得不到传承郁郁寡欢之际，偶遇一个喜欢泥人的小男孩，让传统手工艺重新焕发光彩的故事。掌阅漫画大赛昨天正式启动了，大赛希望通过征集短篇原创类作品，发掘签约优质漫画家，同时也将提供20本掌阅平台最优质的小说，供参赛者改编成漫画或绘制插画参与比赛。戛纳电影节艺术总监蒂埃里·弗雷默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凡是角逐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影片都要在法国院线发行，仅通过在线点播播映的影片只能参与电影节非竞赛单元。第71届戛纳电影节定于5月8号到19号在法国戛纳举行。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贤，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歌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我们继续来听听本周 Top 40榜上歌手翻唱别人的歌。蔡健雅的作品很少麻烦别人，那大多是自己打理。今年年初推出的 EP Cherished 歌爱，也是把写给别人的两首歌拿来重唱，其中贪图本周排在第25。不过在2002年的 Jupiter 专辑里，除了有9首自创英文歌之外，还翻唱了2首当年大热的英文作品。我们来听这首 Yellow。Coldplay 的原唱。 Look at the stars, look how they shine for you, and everything you do. Yeah, they were all yellow. I came along, I wrote a song for you, and all the things that you.It was called yellow.

有快乐有悲伤，谁能够逃得过那一场？感情编织的网，有些梦会幻灭，要勇敢面对，就能够度过那种苦痛。像一首桑巴，像个微信沙，像古老的旋律轻轻地唱，像蒙娜丽莎，眼睛里闪着泪光，那是你的脸中叫人心迷惘，那一刻的深情不能也需要有距离，让某种甜蜜故事里常有真的情意。有些梦会幻灭，要勇敢面对，就能够度过那种苦痛。像一首桑巴，像颗微星沙，像古老的旋律轻轻地唱，像蒙娜丽莎，眼睛里闪着泪光，那神秘的脸中叫人迷惘，那一刻的深情不能遗忘，像古老的旋律永远不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黄大炜的一首歌曲的 Passion 啊，他的声音风格以及所散发出来的气质都是非常的独树一帜的。这首歌呢是2007年3月30号发表的专辑同名主打 Bossa Nova， 混搭一点点忧郁的魅力啊。继续一周音乐大事记啊，我们来听一下叶秉桓《日子这样就好》。他是谁呀？你记得他的名字吗？一会儿给你介绍一下。 日子这样就好，没有太多需要，想要对我讨好，不如给我一个拥抱就好。生活这样就好，没有纷纷扰扰，不用太多计较，剩下的都是微笑就好。没 天都有人在比较，才有那么多的烦恼，难道就不能开心的做自己就好？没有什么事比快乐重要。伤心都丢掉，把失望也忘掉，记得把感动细心的收藏好就好。成功或失败不重要，快乐才是依靠。我拥有朋友，我拥有爱重要，我知道，每天都有人在比较，才有那么多的烦恼，难道就不能开心的做自己就好吗？没有什么事比快乐要，我们都该去寻找，曾被丢掉的单纯美好，混乱的思考回到平静的心跳，这何尝不是就好，没有什么事比快乐重要，每天都有人在比较，我才有那么多的烦恼，难道就不能开心的做自己就好？没有什么事 叶秉桓来自台湾，他曾经参加了中国好声音，但是算是一株之汉。他独特的声线跟独到的转音虽然在比赛当中赢得掌声，但之后呢却没有特别好的发展。2016年3月30号他推出了有七首歌的 mini album， 这是他到目前唯一的唱片。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日子这样就好。其实电视比赛综艺改变很多人的星途，比如 Gary 曹格在我是歌手之后虽然没有走到最后，却积累了更多的人气，为此呢他推出了单曲冠军作为他自己巡演的主题曲。后来2016年3月3号回到滚石唱片推出专辑我们是朋友，其中也收录了这首冠军。我们来听 Gary 曹格。 谁的眼光活在我身上，像一道伤叫我还不投降，谁说的话是地狱或天堂，放在心上又怎么能释放，我不用想谁证明对或错，我决定就算遍体鳞伤，无论输了肩膀没有什么能阻挡。 Gary 曹格冠军，来自2016年的我们是朋友一周音乐大事记。接下来我们来到3月30号，2005年这一天，陈琳推出了专辑 Domi Domi Do 13131，这也是他生平最后的一张专辑。当时陈琳抓住了英伦流行和迷幻摇滚的潮流，可以说是十多年前内地原创歌坛最 fashion 最时尚的歌手之一。这对于90年代出道的陈琳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音乐上的进取努力也敌不过自己最后的选择。我们来听这张专辑当中正午阳光乐队王宝词曲创作的《天使的选择》，陈琳。陈琳 Domi Domio 专辑当中的《天使的选择》。在5年之后的2010年3月31号，谭维维推出了专辑，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谭某某专辑。从这张专辑开始，谭维维摇滚的一面的音乐基因被彻底的激活了，他从一名 Diva 慢慢走向了一名 Rocker、啊、这张专辑当中有汪峰、贾一楠等音乐人的推动，也有制作人高晓松交给他那份洋溢着文艺气息的东西。我们来听《如果有来生》。 在四月开始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

冷风熄灭无人酒馆，灯火迷和午夜沙滩，看不清你远行的船，人烟浩荡不知去向，射入心脏往事流淡，迷途漫漫何日之返。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北京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夜间本市天气以晴为主，明天白天天上的云会逐渐增多，光照有所减弱，气温略有回落。好在明天扩散条件不会明显下降，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尚可，适宜进行户外活动。只是春季花粉容易让人过敏，有过敏史的朋友要注意防护。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3月28号，由霍建起执导的都市爱情片《如影随心》在上海举行发布会，汇集了陈晓、杜鹃、马苏等实力派演员，以及王佳、赵震等潜力新人。《如影随心》改编自都市情感作家安顿早年未发表的情感实录，讲述了陈晓饰演的小提琴演奏家陆松与杜鹃饰演的室内设计师文英之间的爱情故事。由何念执导、郭京飞、迪丽热巴主演的电影《21克拉》定档4月20号全国上映。片方今日曝光一组剧照，郭京飞饰演的王抠抠与迪丽热巴饰演的刘买买，抱着家当，拖着行李，流落街头，无家可归。这一对消费观念有着巨大鸿沟的欢喜冤家，一同陷入窘境。观念的差异会让他们摩擦出怎样的火花，也是影片的一大看点。陈廖宇执导的动画电影《吃货宇宙》今天发布定档预告及海报，宣布中国内地正式定档6月16号。影片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美食星球，脑子里有一枚硬币的幸运饺子一毛钱和憨厚老实的包子包墩墩，率领窝窝头、油条、大饼、面条、烧麦、月饼、披萨、法棍、牛角包等上百类中西面食伙伴，与意图抹去食物原味的外星邪恶势力斗智斗勇，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欢乐闹趣的爆笑故事。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爱得更久点，22点男左女右。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歌榜之一周音乐大事记，我是你的 DJ 麒麟啊。接下来我们关注过往4月1号这一天发表的唱片。首先回到13年前2005年的4月1号， JJ 林俊杰第三张创作专辑同名主打，编号89757，当时还在猜这是他的电话号码的后几位吗？当年中文流行音乐新潮流不断涌现，无论是在创作还是制作上都是脑洞大开， 当初林俊杰为了搭配旋律编出的数字，也成为他音乐版图当中最重要的编号之一啊。嘿，我是你的 DJ 麒麟 JJ 林俊杰，编号89757。 你把我看到的那一天，我睁开眼见了你一面，人就像句子动然一变，我属于你没有期限，所有你说的一切你绝对自信，忠心程度第一，我的功能就是保护你上天入地，如影在心目里，编号89757，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姓名，模仿人类的机器，只是它皮肤有温度，甚至能呼吸。十秒钟你房间大小完毕，三分钟留下开着的你，男朋友不会我念得出去，你寂寞我陪你担心，可是电脑病毒让我生病，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我心会变得不由自己，除了我绝对不背叛你。编号89757，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姓名，模仿人类的机器。 林俊杰编号89757，接下来我们要听许嵩的《千百度》，收录在2011年4月1日发表的《苏格拉没有底》专辑。这不仅是许嵩的第三张专辑啊，更是他签约海蝶唱片的第一张唱片。在今天看来好像没什么，可是，在7年前，这一举动很大程度被看作是传统的唱片公司与网络歌手的握手言和。我记得当时我主持他加盟海蝶的发布会，在北京的一座公园啊，湖心岛的音乐厅。当时我进了公园之后，眼前那一幕啊，把我吓到了，从全国各地来了几千个歌迷，我说我说他真的是那么火吗？后来发现他真的是那么火呀。许嵩《千百度》，这里是中歌榜。 关外野店烟火绝可曾眠，寒来袖间谁为我添两件，三四更雪风不见吹熄一夜，只是可怜瘦马喂得好些，怅然如梦梦几月心几年，往事起言用情牵两手月夜，这股情缘听得见飞舞回堂间，酒饮脸红褪 情愿听得见，飞不回堂前，酒饮了红褪诺残，谁来解？我许你千爱如日出道迟暮，一表江湖我沉浮，我许你千百度又一岁荣枯，可你从不在乎 千百度，来自许嵩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许嵩在音乐上大展宏图，不只是在网络上，更有广阔的音乐市场。另外呢，也有更多发起在网络的创作歌手，消除了偏见，用音乐来为自己来证明哈。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2002年4月1号发表戴佩妮的 Just Sing It 专辑啊。唱片的名字像一个简单的口号，而其中的歌曲也是刚刚出道不久的抱着吉他简单唱歌的佩妮哈。我们来听这首歌，也是他的代表作，每次演唱会呢必唱的一首曲目，街角的祝福。稍后我们将听到周迅的春天。 多少个秋，多少个冬，我几乎快要被治愈好，但还是会只因为一个重复的话题就无心自扰。想过若真遇见，我们应该如何是好？我想我还是会站在某一个街角，不让你看到，只因为我不想打扰啊，只因为怕你解释不了，现在你的眼睛里它比我还重要，我只好假装我看不到，看不到你和他在对街拥抱，你的快乐我可以感受得到，这样的见面方式对谁都假装我听不到，听不到别人口中的他好不好，再不想问也不想被通知到，反正你的世界我管不感受得到，这样的见面方式对 倔强。 周迅的《春天》收录在2003年4月1号发表的《夏天》专辑，唱片里随处捕捉的文艺气息，提醒大家是一张15年前的专辑。这是周迅演而优则唱的第一张成绩单，也造就了像火星电台、莫艳玲等等年轻的音乐人。我记得当年周迅开口唱歌还引发了不小的争议，现在看来只能说当时大家对于歌手的条件真的比现在苛刻多了，没有现在这般的宽容了。我是麒麟，今天谢谢大家来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一周音乐大事记。说到4月1号，我们总会想起国歌张国荣，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15年。我们来听一首老歌，1984年张国荣专辑同名主打，翻唱我们那个年代最著名的欧美经典之一 Sailing， 这首歌叫《全赖有你》，Leslie。 在远处，白雪封天，孤身旅客，宿起见，他的孤单，他早已。沉在心事，哭诉遍，无数次，在那山坡，他苦跌过，伤口多，种种心事，种种那。曾亦使他心碎过，全赖有你，在冷风中，伸手暖透他心窝。今天风中高歌旅客，原是当天一个我。头上有你，热我心窝，心中充盈，好比火。身边有你，心中有你，前面山坡必跨过。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